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四环四方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通惠河北路去往四惠桥西向北的匝道处，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的方向，南五环旧中桥西东向西的方向，西南四环富丰桥南南环内环方向都是有事故，请您小心和耐心驾驶。目前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通行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天开幕，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亮相， 北京推出直达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5条线路各取所需， 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今天起到24号在古城邯郸举办， 全球首发新车、概念车、改装车逐一亮相，国际顶级车展9月29号在天津开展。 国际电讯，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冠健康码遭泄露，在互联网传播无法再使用。 阿富汗无辜平民死于美方轰炸，五角大楼指定人选调查。 文体资讯，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开幕，参演剧目首次进行线上演播。 新闻联播组合晋级14运乒乓球混双八强，刘诗雯坦言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全运会。 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请听第二集，乘着 5G 的翅膀。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今天开幕的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天上午，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在通州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宣布开幕。开幕式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发布，11套作品被确定为冬奥宣传海报。 据介绍，这11套作品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种设计元素，既有奥林匹克精神的展示，又有对大赛氛围的渲染，既有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又有笑迎八方宾朋的胸怀，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又有主办城市风貌的呈现。宣传海报体现了中华文化底蕴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统一。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是彰显文化自信、营造冬奥氛围、推广冰雪运动、推进全民健身的重要手段。北京冬奥会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经在2020年的7月设计完成，共3组6幅。 此外，北京设计奖的常设奖项经典设计奖也在开幕活动上揭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摘得桂冠。这一系统是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同时，另有长征5号运载火箭、苏州博物馆新馆、建国祠、永久自行车、中国工商银行标志、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获得经典设计奖提名奖，从不同角度体现出设计周倡导的大设计理念。 伴随着设计周的开幕，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也在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同期开幕。张家湾设计小镇是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会址，去年9月以来，多项重量级设计活动落地小镇举办。 未来，小镇将通过设计周主题园区和专题园区的建设，增强创意设计资源在首都的集散能力，成为两区建设的平台与动力，成为创意设计公共服务中心和高端创意设计品牌聚集端口，进而推动北京世界设计名城的建设，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中，北京环球度假区迎来了正式开园。数据显示，基于环球影城的高度关注，北京连续几周稳坐热搜热度全国第一，热度影响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京津冀旅游圈。围绕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为便利游客前往景区，同时有效疏散游客到周边酒店民宿，缓解高峰时期交通出行压力，北京定制公交推出五条市区往返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以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 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连接环球度假区与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北京站等重要交通枢纽，覆盖环球度假区周边六公里内的主要地铁站、社区及酒店等。同时，定制公交支持在线预约或临时乘车，定站不定线，乘车更加自由灵活，可以快速往返度假区。车辆采用集小巧、便捷、舒适于一体的12座定制公交小红车，配有软包座椅、USB 充电接口等。 游客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北京定制公交升级版微信小程序及北京定制公交服务号进行线上预约购票，预约乘客达到拼团要求即可开通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预订成功后刷码乘车。此外，即日起登录北京定制公交 APP 还有机会获得环球度假区门票、优速通卡权益。 今天起，河北省再次进入了旅发时间。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从今天起到24号在邯郸市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将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的方式举办。大会将深度挖掘太行山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和邯郸历史文化资源，重点打造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阳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推出太行山旅游风景道，形成七大片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作为本届大会重点打造的内容之一，太行山旅游风景道全长235公里，贯穿磁县、歙县、峰峰矿区、武安市四个县市区，串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68个旅游景区景点，形成了一条美丽的太行项链。大会以观摩线路为基底，通过景观提升完善功能，沿轴线打造了太行风云路、平步青云路、锦绣漳河路、古韵磁州道、成语邯郸道和复兴园博路等六大主题景观段，形成邯郸中西部漫游大环线。 本届大会将举办开幕式、重点项目观摩、河北省旅游发展成果展、太行之约、太行山旅游推广活动暨太行风景道系列自驾游四项主要活动。其中，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邯郸市政府主办，歙县县委、县政府、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河北省旅游发展成果展将在旅发大会期间正式亮相，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呈现河北旅游发展的新成果。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第六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河北省旅游发展成果展，整个展厅都已经布置完毕。序厅位置首先就为大家展现出了从2016年我们省举办首届旅发大会一直到现在的整个发展历程。 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和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李新杰： 河北旅游发展成果展呢，分为室内和室外两大展区。室内部分呢，向广大游客呈现了一个全景的河北。同时呢，我们通过 VR 技术、云长城的平台、数字施工地图等等互动技术，更加生动地呈现了河北的旅游资源。 在成果展中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文创市集了。这里云集了来自于各地的文创产品。那展品呢，是既有精雕细琢的大师作品，也有脑洞大开、趣味横生的生活用品，还有彰显个性与品味创新的创意礼品。同时呢，还有厚重大气的文创收藏品，以及引爆流量的网红小品。 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李英： 本届旅发大会呢，组织了文创和旅游商品成果展，共四个板块、17个展区，包括全省各市的文创展区、文创大赛展区、非遗文博文创展区和冬奥文创展区，共12000多件展品。 本次成果展还重点推出线上展览， 线上展览除了对线下展览进行直播，还将对河北省特色文创产品、旅游商品以及农副产品开展直播带货。 再来关注天津，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中，天津市各商业主体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紧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组织开展了多项商旅文体融合、线上线下结合促消费活动。重点监测的205家商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与去年中秋期间持平。据了解，不少中秋期间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中秋假期本是商贸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以步行街重点商圈为代表，融入文化、旅游、体育等多种元素，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在和平区金街步行街入口处、滨江道与南京路交口乐滨百货门口，名为金街夜巷的街区成为一大亮点，20多个精致独特的小吃摊位吸引游客争相前来打卡。 我是过来旅游的嘛，从中午逛到了现在，特色小吃我看价格也挺实惠的，所以就想排个队 去听一下相声，去那边吃了一下甜点，然后坐顺城巴士去放松放松。 金街夜巷将持续到10月份，各种小吃配合街区小丑嘉年华活动、街头玻璃房裸眼 3D 演示，同时主办方特别注重氛围和环境的打造，使其成为金街入口处的热门打卡地。负责人赵晨介绍， 为了迎接节日气氛，我们就把这个整个街区又重新的美化升级，灯笼啊和西式这种棚罩结合，所有的小吃全都是用玻璃罩都给遮盖上，每天经过消毒消杀，晚上最晚到10点11点。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中秋期间本市各大商场超市举办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促销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购物需求。南开区彩旗汇购物中心负责人廖林表示，这个假期之后还会在10月份有新的主题街区亮相。 我们2楼的街区也重新做一下改造，艺术化的这种效果吧，准备是在11之前亮相吧。 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举办。据天津市商务局今天介绍，这是本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的国际汽车展览会，也是天津第一次举办国际顶级车展。其中9月30号到10月5号为公众参观日。 据介绍，本届车展将使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1期 S1 到 S10 10个展馆和室外展区，总展出面积将达到20万平方米，共有980台展车展出。其中中国公司全球首发车7台，跨国公司中国首发车7台，概念车11台，新能源车145台，新车上市活动18场。此外，本届展会还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 S 区南广场同步推出车辆动态演示体验环节和卡丁车区域，通过设立好玩过瘾的体验科目，让观众可以亲身体验到时下最前沿的汽车黑科技，通过实车体验获得最直观的车辆性能及智能科技感受。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面向碳达峰、碳中和、低碳、零碳乃至负碳技术将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关键。今天，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研究院将集中清华优势资源，加快碳中和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不断深化校地合作，对接各地的低碳发展与企业转型需求，促进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 据了解，清华碳中和研究院由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担任。贺克斌表示，研究院将围绕碳中和打造技术创新中心、高端智库战略中心、高层次人才培育基地、合作交流传播平台，发挥学校多学科多平台的优势和深厚的人才积累，在零碳发电与动力、新型电力系统、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方向重点发力。 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北京市平谷区正在创建全国生态文化先行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平谷区近年来积极打造生态桥绿色治理工程，将废树枝再利用变废为宝，探索了循环经济和基层治理新模式。 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咱们的桃是有机桃，所以我的桃都在网上电商给卖了。 谈到村里正在升级更新的生态桥工程，刘家店镇营洞村村民宋书伟高兴得合不拢嘴。以前堆在房前屋后的树枝和烂果，现在通过上交生态桥工程基地就能领到有机肥，不仅省事儿，还实现了增产增收。 以前家里边的树枝都堆在河边路边，影响环境还影响交通。我们有6亩多地，一年往生态桥浇油有4吨左右呗，一吨树枝子换一吨有机肥，我们一年能节省3-4千块钱的化肥。 生态桥工程位于平谷区刘家店镇，它并不是一座实体桥，而是一个把生态循环、基层治理二者融为一体的大型惠民工程。2017年试点后正式启动升级改造。平谷区每年农业废弃物高达30多万吨，2017年以前大多直接以还田、丢弃、焚烧为主，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2017年试点开始后，村民签约入股，把树枝上交基地后，就可以领到经过调配发酵的有机肥。村民胡建江告诉记者。 改良土壤了，它摊的品质特别好了，就是你说那是化肥它的不添，是这个摊就添，摊好了品质好卖就好了。 生态桥工程作为平谷全区首家绿色高效循环园区，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乡村治理的三方共赢。正在升级改造的生态桥工程预计今年10月完工，11月份试运行，建成后将以刘家店镇为核心，辐射平谷区东部共6个乡镇。 作为天津市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承接平台之一，位于宝坻区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围绕智能制造中心定位，积极对接首都科技资源。经过4年建设，目前已有27家实体企业项目落地。接下来，科技城将持续完善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产城融合的发展生态。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位于宝坻区中北部，由北京中关村和宝坻区政府合作开发，围绕新能源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深化京津之间从研发转化到生产的闭环产业模式。2017年进入实质建设以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已有4家科技制造企业投产，23个实体项目实现落地建设，计划总投资额超过100亿级规模，其中从北京转移的项目占到近70%。京津中关村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超说， 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园和中关村的集成电流园分别签署了合作的框架协议，加速推动专业园区城际制成体制的在科技城落地。 他们呢，在北京是极具代表性的高端专业园区整建制的探索落户科技城， 将利用天津先进制造业的这个基础，构建区域竞争的新优势。 预计到今年年底，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将有8家企业投产，科技城从大建设迈入到建设和运营齐头并进的阶段，下一步科技城将持续完善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产城融合的发展生态。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主任王浩说， 明年京唐京滨2条高铁将实现通车，从北京站到宝坻南站时间大概就是20多分钟。我们是结合中关村科技城 5G 智能网联汽车这个产业呢，规划设计了从宝坻南站到中关村科技城的快速无人交通，未来呢，将实现从宝坻南站到中关村科技城10分钟的无障碍的这种接驳。在产城融合方面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通过打造人才的保障服务，引入南开中学，引入商业配套，打造有温度的科技城，为北京的成果产业转化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交通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今天介绍，为规范共享单车管理，年底前北京将在51个重点地铁站周边实现电子围栏和入栏结算，同时研究共享单车进入商圈和小区的可行性。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截至目前，北京全市范围除门头沟区以外已经实现了共享单车运营全覆盖。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51个重点地铁站将率先实现入栏结算，各远郊区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赵寒露说， 比如说像崇文门、宣武门、团结湖、静安桥，在年内之前要实现这些站点的电子围栏监测管理的全覆盖，实施一站一测，甚至是一口一测， 结合2022年冬奥的保障任务呢，我们要以涉奥区域为重点，开展共享单车的专项治理行动，改善乱停乱放的问题。 针对市民广泛关心的共享单车能否进入商圈和小区等公共区域，管理部门正在进行政策研究。赵涵露表示， 去研究商圈、写字楼、居住小区禁止共享单车进入的这个问题。那有条件的呢，选择一些试点，建立业主啊、运维企业监管部门的这种联动机制，探索了一下企业参与创新模式，在保障设施用地后期监管的这个阶段做落地的应用，确保停车设施的供给水平持续的改善。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共享单车累计骑行量已达5.54亿人次，日均骑行量达229.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51%。下一步将根据骑行需求动态调整车辆规模，推进企业信用评定机制，给管理规范的企业更多车辆投放份额。 今年年底，北京地铁首都机场线将西延到北新桥站，实现与五号线换乘。不过在开通运营之前，还有大量设备设施需要进行调试。为做好信号系统调试升级，首都机场线今明两天将提前结束运营。其中，东直门站末班车提前到晚间8:10，三号航站楼末班车提前到晚上8:30，二号航站楼末班车提前到晚上8:45。相比正常末班车时间，提前约2小时20分钟。 天津地铁 APP 的朋友圈又扩大了。继今年2月京津城市轨道交通的 APP 实现互联互通之后，今天起，天津地铁再次联合上海、广州地铁上线 APP 二维码的跨城互通功能。本次互通之后，将实现天津地铁 APP、Metro 大都会 APP、广州地铁 APP 和易通行 APP 在京津沪穗四市地铁乘车互通使用。广大乘客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实现跨城互通，出行更加便捷。 据了解，本次新增互通范围包括天津、上海两地城市轨道交通所有运营线路以及车站，以及广州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及车站，暂不包含广州有轨电车海珠环岛线、黄埔有轨电车一号线、广清城际铁路花都站到青城站段，以及广州东环城际铁路花都站到白云机场北站段。乘客在使用 APP 跨区域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京沪穗三地轨道交通企业任意客服热线，或向就近地铁车站的客服中心寻求帮助。 今天是世界无车日，河北石家庄地铁计划开展绿色交通低碳畅行主题公益活动。广大市民今天可以凭借着本人驾驶证免费乘坐石家庄地铁，呼吁广大市民在无车日这一天让自己的爱车休息一下，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小汽车的运送能力是公共交通的1/10到1/5，而人均占用道路面积却是公共交通的10到20倍。当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的问题愈发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成为 BMW 族，就是选择公共汽车或自行车以及地铁步行的方式出行，低碳又环保。 虽然我们家也是有车，但是平时我们也是能尽量不开车就不开车。世界无车日，我包括家里人都没有开车出行，希望能够为低碳生活出一份力吧。 减少开车既是为了个人嘛，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首先我们现在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特别是现在公交车有专用道，它其实在拥堵的时候走得要比私家车是要快的。 石家庄地铁通车4年来，总客流突破3.36亿人次，公共交通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世界无车日当天，市民凭本人驾驶证还可免费乘坐石家庄地铁，享受绿色交通低碳畅行。其实世界无车日并不是主张真的无车，而是鼓励人们使用更为清洁的交通工具。低碳、健康、绿色、环保的出行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践行。给你的爱车放个假吧，绿色出行让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多一丝绿色，多一些畅通。 北京从今天开始启动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免费接种期较往年延长1个月到12月底，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持续到2022年2月底。据了解，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今年北京继续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免费接种的人群由相关责任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预约接种。中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在征得学生家长同意下统一接种。 据了解，今年北京继续为60岁及以上的京籍老人和在校中小学生、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实施免费接种。 其中今天起启动第一批次接种，主要面向60岁及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和自费接种人群。第二批次于10月上旬开始，主要面向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的学生。第三批次将于10月下旬开始，主要面向重大活动的应急保障人员。 在接种预约方面，中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在征得学生家长同意下统一接种。出生日期在1961年12月31号之前的京籍老年人，可由村居委会组织，在约定时间段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去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接受免费接种。自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需提前预约，可通过首都疫苗 APP、 电话、现场登记、微信公众号以及其他网络预约方式完成预约。 再来关注就业方面的消息。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近日启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服务季活动作为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品牌，深受广大毕业生及用人单位的信赖。据了解，本次服务季活动重点面向2022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同时面向2021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35岁以下登记事业青年，覆盖更多的毕业生群体。 活动期间，北京全市将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直播带岗、精准就业帮扶以及政策及服务宣传等形式，深化服务品牌内涵，密集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超过600场。预计参加的用人单位将超过6000家，提供岗位超过12万个。另外，北京还将针对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的不同状况和需求，分类建立台账，实施一生一次帮扶计划，运用精细化帮扶促进就业，同时积极引导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培训，补充就业经验，增强就业能力。 9月26号到27号，第11届河北省沿海经济带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暨唐山市高质量发展引才招才引智大会将在河北唐山市举办。大会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优势，采取线上加线下融合并行的方式举办。线上充分利用人才网站、抖音、快手、微信、今日头条、天翼云会议等网络平台，为需求单位和高层次人才架设对接交流的高速路、直通车。线下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 B 区设置主会场，采取划分区管控、限流错峰的方法，为需求单位和高层次人才提供安全有序的面对面洽谈交流机会。 大会包括启动仪式、京津冀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第二届精英人才竞聘会等八项活动。其中，京津冀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组织200多家北京、天津、河北的重点项目、自贸区重点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以及其他大中型国有民营企业线上线下参加。现场交流洽谈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 B 区人力资源交流大厅进行，空中双选会依托唐山人才网进行。关注三 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1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本土病例16例，福建13例，其中厦门市11例，莆田市2例，黑龙江3例，均在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97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增加2例。 另据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0点到12点，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例，均为昨天通报的3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截至今天中午12点，黑龙江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8例。此外，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南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县三区一线在今天24点前，其他区县明天24点前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据了解，哈尔滨市为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将对核酸检测实行黑龙江省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没有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待完成检测且结果为阴性，健康码会调整为绿码。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期间，应自觉居家，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不聚会。此外，从即日起，哈尔滨市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暂停3天。 今天召开的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9月10号到9月21号2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本土病例19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目前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排查出密接者4687人，次密接者8816人，并按规定隔离到位。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联通三 D 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京津冀新干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全面准确了解研究生招生政策，今天起到26号，教育部有关部门开展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所有研究生招生单位在线回答考生提问，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详细消息。 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相关负责人提示，从2022年开始，北京市对考研报名政策进行了两项主要调整。一是全市统一了非应届考生在京报考的条件，考生报考时需具有在京户籍或者报名当年在京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具体要求按照各报考点2022年研考网公报执行。二是从2022年研考开始，凡报考境外招生单位的非应届考生需按照一定的对应关系和要求进行报考点的选择。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等17个单位被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实验时间为3年，从今年的9月起到2024年的9月结束。这不是民政部门第一次公布试验区的名单。据民政部今天介绍，今年4月，河北河间市等15个单位被确认为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5个多月来，相关的试验区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的移风易俗，积极倡导文明新风。 据了解，婚俗改革通过创新婚育文化载体，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定。今年6月下旬以来，民政部开展了第二批婚俗改革试点单位的评估工作，遴选出第二批17家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婚俗改革试点覆盖面。 另据了解，如今婚姻家庭辅导已经日益普及，婚姻家庭辅导室在全国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70.2%。 根据规划，14五时期覆盖率将会达到 80%。 2021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活动今天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预计大闸蟹全年产量约10000多吨，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市。此外，2021阳澄湖大闸蟹新版防伪锁扣也在今天揭晓，新版锁扣上印有醒目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图案以及查询号码，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1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随着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进程继续推进，经济活动逐步恢复，预计近明两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5.7% 和 4.5%。 这一机构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8.5%， 2021年20国集团经济增长将增长 6.1%， 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 6% 和 5.3%。 报告指出，各经济体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优劣势不同，疫情期间应对措施不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衡。报告呼吁，为使全球经济复苏走上正轨，必须付出更加强有力的国际努力，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所需资源，以推动疫苗接种。这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全球利益。 另外，经合组织表示，全球通货膨胀的前景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美国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率已经大幅上升，但是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仍然相对较低。 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健康通行证二维码遭泄露，在互联网传播，最终泄露的二维码作废，无法再使用。对此，爱丽舍宫予以谴责，推测可能是有权进入新冠疫苗接种者数据库的医疗人员复制了马克龙的二维码，并有意或无意传至网络。 马克龙今年7月宣布一系列遏制新冠疫情的新措施，包括推出健康通行证。健康通行证证明持有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或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进入餐馆、酒吧、购物中心或乘坐飞机、长途火车以及参加超过50人以上的公共活动时均需要出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在一场以视频方式举行的经济会议上表示，今年前七个月，俄罗斯工业增长 4.4%， 其中制造业增长 5.6%， 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新冠疫情前水平。 普京表示，经济增长是成功实施国家计划、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保证。俄罗斯需要形成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广泛覆盖所有部门和联邦主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当天将俄经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3.8% 上调到了 4.2%， 并预计明年经济增长 3%。 据路透社报道，巴西政府称，巴西卫生部长凯罗加21号陪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几小时后凯罗加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凯罗加健康状况良好，将继续在美国隔离。他已于今年1月份注射了第一针新冠疫苗。声明还说，正在纽约的其他巴西政府成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说，由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适用于5到11岁儿童，计划9月底前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申请，供这一年龄群的人群紧急使用。 秋季开学以来，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美国儿童感染人数显著增长。美国儿科学会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超过5000万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辉瑞计划9月底前向美国药管局申请5到11岁儿童紧急使用上述剂量新冠疫苗的授权。辉瑞副总裁格鲁伯说，这些5到11岁儿童接种两剂疫苗之后，体内产生抗体，免疫效果与接种正常剂量疫苗的青少年一样，接种疫苗产生的副作用也与青少年一样，可能出现胳膊酸痛和发烧等反应。 目前，美国莫德纳公司也在研究适用于小学年龄段儿童的新冠疫苗。莫德纳和辉瑞还在研究开发适用于最小6个月大的孩子的新冠疫苗，预计将于今年年内得出结果。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21号宣布，美国空军监察长赛义德将领导对8月29号无人机误炸事件的调查，并直接向空军部长肯德尔报告。科比称，赛义德将有45天时间完成调查，调查报告将于11月5号提交。 在8月29号的袭击发生后的两周多时间里，美国军方高层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合理的袭击，认为他杀死了一名对机场的美军构成紧迫威胁的极端组织成员。然而，在包括美国有线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这次袭击提出严重质疑后，五角大楼承认犯了一个悲惨的错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麦肯齐说，实施打击的最终决定是由喀布尔的打击小组指挥官做出的。在袭击发生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发出了紧急警告，称这一地区可能会有平民和儿童，但是警告来得太晚了，已经无法组织地狱火导弹击中其目标。 这次袭击造成喀布尔10名平民死亡，包括7名儿童。 麦肯齐说，美国正在考虑向这次袭击当中的丧生者的家属支付赔偿金，但因为在喀布尔当地已经没有美国军队或官员与家属进行直接接触，目前还不清楚赔偿计划将如何进行。 苏丹安全与防卫委员会21号晚间表示，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高级军官和多名官兵已经于当天被捕，包括未遂政变头目奥斯曼少将和22名不同级别的军官以及一些士兵。 据苏丹媒体报道，苏丹安全与防卫委员会21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未遂政变后的国家安全局势。苏丹国防部长亚新当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当天发生的未遂政变被苏丹有关部门挫败，没有造成任何生命或财产损失。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重点监测的除环球度假区之外的202家旅游景区或地区，累计接待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76.6%，营业收入28540.5万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了64.9%。其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首创奥莱休闲驿站景区、什刹海风景区、乐多港假日广场、中粮祥云小镇、颐和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欢乐谷以及故宫。 奥森公园是京城市民游园的热门选择。此外，城市绿心公园、元大都公园以及天坛、北海、动物园、圆明园、八达岭长城等公园景区，每天也都迎来上万人次客流。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9月21号，北京市1000家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05万人次。另外，16个区红色旅游景区实际参观人数32.41万人次，门票收入497.1万元。 天津市2021年泰达图书馆全国科普日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内容丰富的系列科普活动。泰达图书馆还面向未成年人推出了在月球上过中秋活动，揭秘古代传说与现代科学相融合的神奇故事等，激发未成年人学习科学知识、探索未知领域的梦想。 明天，河北省石家庄市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将在河北正定塔园庄举办。据了解，此次庆祝活动将与全国供销合作社石家庄正定主题日活动联合举办。 本次丰收节庆祝活动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庆祝活动和现场展览，充分展示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大力推介石家庄特色优质农产品。届时，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长山战鼓、吉祥舞狮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还可以通过展板、视频和实物展示等形式，充分了解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发展的成果。在金秋消费季丰收成果展展厅，还将有袁氏石榴、行堂大枣、晋州鸭梨、赞黄蜂蜜等各具特色的优质农产品供大家品尝购买。关注更多3D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昨天，随着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的优美旋律奏响，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15号。 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本届京剧艺术节将集中展示全国27个省区市、41个表演团体的23台大戏、4台折子戏专场以及10台线上展演剧目。入选剧目当中，现代戏、新编历史剧、整理改编传统戏三者并举，梅兰芳续虚记、红色特工、邓稼先、文明太后、朱莲秀、孙悟空、三界芭蕉扇、凤凰二乔等精彩剧目将先后登台亮相。 本届京剧艺术节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9月21号到10月15号期间，所有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统一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艺中国”快手号上发布。这是京剧艺术节首次以线上演播的形式向全国观众全面展示艺术节的精彩内容，让全国观众足不出户体验京剧艺术盛宴，共享艺术创作成果。 2021年9月到2022年8月是国家大剧院的新乐季，在这个名为“心有好药”的音乐季当中，乐团将带来117场交响乐、室内乐以及歌剧演出。 合唱团在演出歌剧的同时，还将带来17场时代背景迥异、风格兼收并蓄的音乐会。 昨晚由上海粤剧院带来的看家好戏《红楼梦》，陪伴金门观众度过了一个月圆之夜。粤剧《红楼梦》取材自同名古典名著，此次来金的版本，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舞美效果更具感染力。剧中脍炙人口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唱段婉转动人，令天津观众大饱耳福。今晚上海粤剧院将派出赵新宇、雨果、陈新宇、潘西丹等青年演员，奉献另一经典剧目《西厢记》。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奥运组合许昕、刘诗雯以3-0战胜徐晨浩、李雅可，晋级全运会乒乓球混双八强。赛后，刘诗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全运会将是自己最后的一届全运会。刘诗雯表示，希望自己在球场上的精神可以影响到大家，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越来越好。 今天第14届全运会举重男子73公斤级决赛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两届奥运冠军浙江名将石智勇在抓举和总成绩上创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最终以抓举170公斤、挺举195公斤、总成绩365公斤夺得了冠军。 今天北京队在全运会 U22 组决赛阶段第二场比赛中以65-75输给了东道主陕西队，北京队也就此失去了晋级四强的最好机会。北京队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是辽宁队，面对强大的辽宁队，想要获胜的难度非常大。 昨天亚洲飞人苏炳添以9.95的成绩夺得了全运会男子100米决赛冠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一位飞人10次大概10秒，亚洲统治力。 昨晚亚洲飞人苏炳添在全运会男子100米决赛中以9.95创新的全运会纪录成绩夺冠。参加了4届全运会的苏神也终于圆了自己的全运金牌梦。赛后苏炳添表现得十分淡定。 其实从昨天跑完以后，我就知道我在今天只要正常发挥的话，应该突破10秒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至于跑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的话，可能就要看自己的发挥了。只能说还是很平和，但是内心是很开心的，因为完成了自己一直追逐的一个梦想。因为全运会冠军对于国内来说就是一个像奥运会冠军的这样的感觉。 夺冠后，苏炳添绕场一周，接受现场近20,000余名观众的欢呼和喝彩。对于一个田径运动员来说，苏炳添选择了继续在全运会上自己跟自己较量，为的就是圆自己的全运冠军梦。 很开心，因为这次作为一个老将来说的话，参加了4届全运会，其实这次全运会应该肯定是我最后一届全运会了，但是不代表是我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未来，苏炳添说，之后也会再次冲击更好的成绩。 其实从今年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只要有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其实现在成绩应该在可以稳定在10秒以内，只要可能通过更好的一些锻炼训练还有细节上面抠一下的话，应该未来可以多跑几次9.8几。 昨晚在全运会游泳项目的角逐当中，北京选手于静瑶以1分05秒63的成绩获得了女子100米蛙泳金牌，为北京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2岁的于静瑶被大家称作全村的希望，因为她几乎是北京体育代表团在游泳项目上唯一的正金点。果然她也不负众望，在女子100米蛙泳的比赛中以1分05秒6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金牌是于静瑶收获的首枚全运会的金牌，也是她首次突破1分06秒的成绩。对于这个表现，于静瑶说， 这个成绩确实没想到，感觉就是能这么大幅度的提高成绩也是特别高兴。 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于静瑶和她身旁17岁的唐前廷两个人的争夺，因为最近一年多他俩一直是对手，唐前廷赢的次数更多，这也使得于静瑶在赛前并不会看好。不过以200米为主项的于静瑶在后程能力确实强，她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整。 我进步比较大比较快的是18年的时候，然后19年游完世锦赛的时候其实就止步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也比较迷茫吧，但是近期就是也有恢复自己。 4年前的天津全运会，于静瑶其实在100米和200米两项蛙泳的决赛中都登上了领奖台，但都只获得了铜牌。这回她也是拿下了第一枚金牌。对于之后200米蛙泳的比赛，于静瑶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二百

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